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盘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好了，各位，好了，各位听众以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青年说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战，哇，这个战这个字真的是让人 热血沸腾。 没错啊， 是吧， 让人想到的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啊，上学上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宿舍里边啊，每到这个晚上到或者到周六日，是吧，你不这个不站一下，要不然是玩玩电脑游戏，玩玩网络游戏，要不然就玩玩这个实体的。比如 瑞也是一位资深的桌游爱好者。 大家好，我是胡瑞。 嗯，非常欢迎两位的到来，还有欢迎我的老搭档王瑞啊。今天的这个桌游就是。这个如果不再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个朋友们的话，是其实看不到的，有多震撼。 所以说就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 哎，所以给大家这个讲一下怎么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 嗯，首先呢，你可以就是用微信公众账号关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也可以通过新浪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 然后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有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啦，早啊，朋友们！哎，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第一板块——活力最前沿。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活力最前沿呢，当然是跟桌游有关的啦。 嗯， 就跟以往不一样，不是我们两个来盘点了， 就是我们 请嘉宾 上一堂课。 对，就是我们要上一堂课了，就是要跟嘉宾聊一聊这个 桌游，听嘉宾聊一聊这个桌游、 尤其是听嘉宾讲一讲这桌游该怎么玩，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像我们这种咸鱼型的这个桌游爱好者，平常最大的一个困惑， 也就是凑个数， 对，凑个数。最大一个困惑是在于，到了这个桌游吧，或者说朋友一起组个局，结果不知道桌游怎么玩，这其实就挺尴尬的，是吧？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些，现在讲一讲朋友聚会中容易玩到的这些桌游，它都该怎么玩啊？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 叫做这个 叫做 抵抗组织阿瓦隆啊。这个就我这种咸鱼型的桌游爱好者也是听说过的啊。虽然说没有真正的玩过，想请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游戏它是一个 什么 样 的 游戏？什么样的游戏？ 它其实跟杀人游戏非常像，它也是有两方阵营，一方呢是要完成任务的阵营，一方是要破坏任务的一个阵营。然后主要那个它是五局三胜的机制，就是如果好人那一方完成了这么三局，就是先拿到了三个胜点，他们就能获得胜利，而破坏任务的一方也是先拿到三个胜点，就他们获得胜利。就这个其实跟狼人杀很像。 就是其实它是分着好人坏人这一两波的。 对、 啊、就跟这个咱们玩狼人杀分什么狼人村民这样、是一样的道理。 那他是不是也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 对，然后但是他比较跟狼人杀不同的是，狼人如果有比如这夜我死了，我可能要等你们玩完整场游戏，但是他这个是从头到尾你都有参与的，就没有会出现死人或者怎么样，从头到尾都只是在判断这个人身份是什么，直到这五局游戏结束。 那怎么样判断你这局是赢了还是输的呢？ 就是看完成了多少任务或者失败了多少任务、 就是他有一个完成任务这样一个评价标准、 对、 就取而代之的像什么杀人游戏的这个投票呀，或者说这个这个狼人杀的这个狼人呀， 狼人， 对，狼人自爆呀，对吧？给你一个完成任务的评判。 它其实也是有那个就是投票的，但是投票不是把一个玩家放逐出去，是投票决定这个任务成不成功，或者他们能不能做这个任务 啊， 就是还是大家还是参与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游戏它有卡牌吗？ 有，就是阿瓦隆其实是抵抗组织的第二代了。抵抗组织其实它是没有那么多身份在里头，但是阿瓦隆就加入了一些很好玩的身份，比如说梅林，对吧？ 对，莫甘娜 吸血鬼，其实阿瓦隆里面有这个游戏的人物。 对， 其实它也是这可能就只是一个名字啊。 对， 是吧？ 那他们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些名字是有不一样的技能的，是吗？ 对，你比如说有就是他们的坏人不在我们抵抗组织里面，它分为红方和蓝方，就是红方就是坏人，然后蓝人就属于好人，然后但是阿瓦隆里面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爪牙，那个就是他们，就我们当时说的那个红方就是坏人 叛徒， 对，就是就是这么个东西， 就是像在玩三国杀内奸啊， 差不多。 那这个就是阿瓦隆，我因为我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人在玩桌游，然后他们就会组一个什么阿瓦隆局，然后拉一个群。 像一般这个局需要几个人才能玩呢？ 阿瓦隆其实它比较简单，五个人就能玩。 五个人就能玩。 它的要求比狼人杀可能要低一些，狼人杀标准局就是 九人局， 对。 但是我觉得它比狼人要难，就比如说五人局，他们总共是五场比赛嘛，第一场比赛是两个人做任务，第二场比赛会到三个人做任务，然后下一场会到几个人做任务。两个人做任务的时候，比如说我是那个爪牙，然后我跟他做任务的时候，我可以故意让这个任务成功来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跟狼人不同，那狼人每一页都会杀一个人，让一个人死亡，但这里我可以让任务成功来证明我自己的好身份，所以他的其实推理也好什么也好都要比狼人难很多。 明白了，这叫深水狼。 对， 隐藏极深。我觉得这个游戏和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狼人相比较起来的话，可能这个玩家的参与度更高，因为你不会出现那种你死了没办法说话的时候。 而且这个局它也更小一些啊，比较五个人， 就 五个小伙伴其实很好找啊，就可以啊，其实找四个小伙伴就行了，加上你自己是吧？ 自己对， 四个小伙伴就行了。所以说，如果啊对这个抵抗组织 阿瓦隆 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就是买一套牌是吧？ 对， 带上四个小伙伴就可以去找一个周末的时间去玩一玩， 找个屋子， 找个屋子，找个桌子， 找个屋子，大家就可以组这个局了 啊。好，那我们这个是抵抗组织阿瓦隆，咱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啊，也是很有名的游戏，叫做《一夜终极狼人》， 黎明再起 ，Werewolf。 这个 文化，我天， 啊， 标英文， 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这边其实也有一些资料的啊。这个一夜终极狼人呢，是狼人杀的进阶版。哎，需要耍点心机和吹牛的本领呢，来误导其他人。每个玩家都会扮演一个角色，但是他这个角色当中是跟普通的狼人杀不一样的，是吧？他会有这个博物馆馆长。普通的狼人杀当中有这个角色吗？ 他和狼人杀的职业确实也不太一样，但是然后技能也不太一样。他跟狼人杀其实最大的相同点是游戏的就是获胜机制，好人方都是要去找出这个狼人，并在白天把这个狼人就是推出去。但是这个和狼人不一样的点就是他只有一天。 啊，只有一晚上。 对， 就是我们平常玩狼人杀的时候是天黑请闭眼天亮了，天黑请闭眼天又亮了啊。他这个可能只是天黑请闭眼然后天亮了，然后下一局， 然后游戏结束。 对，游戏结束。 就是看你推出去的是不是狼人，就能判断是否获胜。 那这个应该不用九个人组这种标准， 不用，他这个人数非常少就可以了。他里面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人物，就狼人里面平民会比较多嘛，但是这个一夜狼人里面很多几乎所有人都是有身份的，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 对，大家都是有身份的，而且他有可能不止一个预言家。预言家的身份，他不仅仅是可以摸一个人的身份牌，因为他一般五人局他会多三张卡牌在底下当底库牌，然后预言家可以选择看两张底库牌来确定场上没有谁的身份。或者看某一个人的身份牌，还有一个小预言家，就是他可以看底库其中一张牌的身份，然后这样他就能就是看到这个预言家是不是真的预言家，能反而去验证这个预言家的话。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人物，比如说守夜人，他是有两个守夜人，他们晚上能睁眼互认一下队友，然后就狼人就可以装这个角色嘛，就是白天醒了，两个守夜人说：“哎，我认识你，我们两个能互认好身份。”两个狼人也可以站起来，我们俩其实是守夜人，我们俩也能互认好身份。两方阵营就出来了。 哦，这叫什么？狼人这叫什么？狼人跳井还是什么？ 狼人强神防对跳。 狼人跳神 啊，跳神。 而且在白天的时候，你的身份不一定是原来的身份了，就他只有在游戏发牌的时候，那个每个玩家有一次确认自己身份的机会，之后可能你的在晚上有过的职业可能会把你的牌调换掉。 那什么职业可以把我的牌调换掉？ 就是捣蛋鬼、强盗、魔术师。 那我自己知道我的牌被调换了吗？ 不知道。这个游戏最好玩的就是天一亮你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所以你就要去通过别人的说话，就是去判断自己的身份是否被调换过。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份跟谁调换过了，你就要去判断对方的身份。可能我刚刚开始我是一只狼，结果我突然发现，哎，我身份确确实实被调换过，我现在是个好人的情况下，我就可以拍起来说我之前我是匹狼。 这样的话，那现在被换身份的那个人就是 一只狼。我现在从善如流 了。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你当你的身份牌被调换的时候，你的胜利条件也就被调换了。 那就会出现那种自己的牌被调换了，然后一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牌。 对，有 可能会躺着就输了这场游戏。 对，有可能最后翻开自己身份才发现，哎，原来我是只狼。 就是一开始在努力的为好人争取，哇，谁是狼是怎么怎么样，结果后来发现自己是狼。 对不起， 对 我想做奸，我只是个好人。 我只是个好人。我想做个好人。 对， 我觉得这个，那这个狼人，这个一夜狼人杀和我们普通的狼人杀，比如说大家轮流发言这样的，因为只有一晚上，没有第二天，那每次的投票或者是发言的时间会不会有更长一些？ 他发言的机制也不太一样，就是他是没有顺序发言，然后谁想说谁就可以说，然后什么时候结束呢？是大家都聊到不想聊了，就都满，就是大家公认可以投票的时候，大家再投票。他和抵抗组织比狼人杀好一点，我觉得就是他不需要主持人，就不需要一个法官去主持这个节目，他们可以就是 自己玩吧， 就都是玩家也是可以进行这个游戏的。就比如说闭上眼睛，然后按顺序去选那个职业睁眼这样。 这个其实挺好的啊。 对， 就是其实我之前如果有时候玩狼人杀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法官。 对，我就特别想做法官 啊。你想做法官 啊？然后他们就不让我做。 也没有资格做法官。 他们又不让我做。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挺平等的。那一般玩这个一夜狼人需要有几个人去玩？ 也是最少五个人吧。对，然后带多了的话，其实跟一直到你跟狼人的数量，比如说10个人、12个人也可以玩这个游戏。反正这个游戏好玩的点就在于它可以换牌，而且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先说假话，然后之后我再骗大家嘛，然后去推翻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证言，就是我 因为他那个时间有一段说话时间嘛，我可以随时的去改变我说话的东西。 嗯，那可是你一开始说我是好人，后来我又说我是坏人，那大家不都怀疑你吗？ 所以嘛，就要解释清楚。 哦， 但是换成个冤家，比如说我一开始验了你的身份，你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其实我没有验你，然后我验的是另外一个人。 哦，就是拉一个 套话， 这个有点像高端局， 嗯、太高端了， 对吧，特别的高端， 像咱们这种菜鸟，听听都觉得难。 没错啊， 嗯， 那像这个一般它需要像卡牌这样的游戏，需要 有 卡牌吗？ 对 啊， 对对对，跟狼人的卡很像。然后每天就是发完身份牌中间，它唯一不一样就是留了三张底牌嘛。 嗯嗯， 然后所以这场上会有三个身份是没有的。 嗯 嗯，我们这儿有一个野狼人的图。 嗯，哎。我看一下。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野狼人他必须得有卡牌才能玩，是吧？你没有卡牌的话，感觉有点太复杂、太困难了。 来，我们 角色太多， 看一下这个野狼人的图。 啊、 这嘉宾准备有村也有村民， 有村民， 对对对， 村民是最少的。 哦，然后 村民可能在几个人里就一两个吧。 还有皮匠。这个身份和狼人杀里面的身份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包括像狼人，他其实没有杀人的功能， 哦， 就他只是代表了一方势力而已。 一方势力而已。 对，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有朋友说啊，我想买一副野狼人了。哎，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买一下啊。 对， 捣蛋鬼神烦瞎换。捣蛋鬼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份换成把别人的身份， 对，任意两个人进行换。 哦，也 然后像魔术师就可以把自己就是把一个人的卡牌和底牌中的一个人交换。 哦，他换身份不一样，换牌的这个资格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像强盗就可以抢夺一个人的身份牌。 哦， 对，就所以他好玩就好玩在能换牌嘛。 嗯，这就是和这个狼人杀普通的狼人杀不一样的地方。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直播不是到直播间去了。 直播间我们来组个局玩一下。 对，我们下了这个直播我们可以组个局玩一下吗？ 嗯， 现在规则也懂了，就差一副牌了，谁来的时候记得把牌带上哈。好了，再聊完这个 都是一副牌得谁跟谁来。 聊完这个狼人杀之后呢，这个一夜狼人杀， 一夜狼人杀，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游戏，好像就 挺有名的， 哎，挺有名的，叫做《龙与地下城》 啊， 哎，这是一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 其实，在很多的现在咱们平常玩的一些电脑游戏啊， 嗯， 包括网络游戏，包括一些 RPG 的角色扮演类游戏， 嗯， 据说啊，在最开始的时候， 嗯， 都借鉴过这个《龙与地下城》的规则。 我有一个问题 啊， 什么叫 RPG？ 具体的英文好像我也记不太清了。 你不要说了，让人家解释啊。 RPG 就是角色扮演类的游戏， 角色扮演类游戏， 对，它不是那个火箭筒，就是角色扮演类游戏。 那就是角色扮演类游戏，叫做 RPG。 嗯， 对。 哦，那你就说角色扮演类游戏，搞得我这么 搞得显得高端一些，是吧？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 《龙与地下城》规则。 嗯， 《龙与地下城》，《龙与地下城》其实这个桌游没有一些实体的卡牌，没有什么精致的模型。啊，当然你要如果你想买的话也是有的， 嗯， 就是它其实有三本书就可以玩，一本书叫《玩家手册》， 嗯， 一本书叫《地下城城主手册》， 嗯， 还有一本叫《怪物图鉴》， 嗯， 然后所有的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不能说阵营吧，分两波，一个叫做《龙与地下城》的城主，地下城城主，他是扮演了里边所有的 NPC、所有的情景、所有的怪物。也就是说，然后让玩家去和他进行互动， 就一个人是万能的。 对对对对对，就你可以类比一下，就是电子游戏的那个服务器，但是这个就是电子游戏的客户端。 这个服务器是人肉的， 是那个人的大脑。对，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跟他说，比如说你是一个玩家， 嗯， 一个玩家，然后就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他都会给你一个及时的反馈。 那如果玩家说，如果说 NPC 我想亲亲，他会 会真的是会回， 真的会， 就你做的所有操作完全靠你的脑洞，就你想怎么做，就是玩家会给你一个反馈，能不能做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能做，就是能做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说我想子雷，我想亲亲，然后你会不会要什么这个报酬之类的？ 这时候作为一个城主，我首先你有没有亲亲这个技能？如果有，我们会掷一个骰子，判定你亲到了还是没有亲到。 哦，那掷到几算是亲到了呢？ 就是看你技能点数。如果我 DC 就一个难度等级，就看你这件事情在那个电商城主那儿是有多么困难。比如说你跟这个人的亲密度呀，或者你的。就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都是一个 这个游戏能 从魅力值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游戏能从一个角色扮演 RPG 游戏被你活生生的玩成一个恋爱养成游戏。 对，其实这个游戏真的特别好玩，因为你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嗯、 但是这个游戏也涉及到了，比如说我有可能会死亡， 嗯、 就你死亡了，你就会退出这个游戏。 哦， 我前两天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个邪教组织，当时他们有一个那么一个石头是作为他们祭祀仪式的石头，我就去调查这块石头，然后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个石头要干嘛，于是我就躺了上去，大喊了一句撒嗨了，然后我就死了。 就是它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以你的脑洞为主、 哦、 是吧，就是不论是剧情也好、 嗯、 啊是里头的人物也好、 嗯、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怪物，什么样的 boss， 嗯， 都是以你的脑洞为基础的啊、 嗯、 所以那这个游戏其实咱们刚才聊到三本书啊， 嗯， 一个是什么叫做怪物 手 册 啊，怪物手册， 成主手册，还有一个叫做说明书， 玩家手册 啊，其实就像类似三本说明书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 是 在这个过程中 使用说明 啊。那作为一个城主而言，你是不是需要对这整体的流程都要把控的特别的清楚？ 所有的内容都清楚， 就觉得有点类似这个玩很多桌游的时候，这个法官或者上帝这样一个 存在。对对对，其实特别像城主，很一个好的城主决定了你这个游戏，一是决定游戏走向， 嗯、 二是决定这个游戏的有趣度 啊，决定了游戏 大家的游戏体验。 对，当时 master 他在召集所有人来玩这个游戏之前，就是如果大家想玩一个游戏，肯定是那个。 先看城主是谁， 对，定个 DM 就 Dungeon Master 就变成城主去决定什么时候，就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大家有没有时间什么的、 嗯、 然后去开这个游戏。 嗯， 他在之前会准备很多，比如说剧情的走向，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剧本， 嗯， 然后还有一些怪物都是他提前已经布置好了的。 哦， 就大部分都是就是在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嗯， 然后你像玩家参与之前，你需要捏一个人物，然后作为你这么一个游戏的角色。像我们当时玩 捏一个人物， 对， 怎么捏呢？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他是你先选定一个职业、 嗯， 我当时选了一个特别符合我自己的职业，我选了一个会计。但是在我进入小镇调查的时候，会计的任何技能都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当时当我进小镇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其实惊到我一点是，竟然能选这么写实的职业。 对， 我本来以为他说的职业是什么战士、魔法师，对这样的。对， 他说的那个其实是克苏鲁那个团，就是不是龙与地下城。龙与地下城的背景和那个还是不太一样。 嗯、 这有一个视频，嗯，看有没有？ 哪一个？ 就是六人。D&D 的那个视频， 六人 D&D 的这个视频。 对，其实大家如果看过《生活大爆炸》，会对《龙与地下城》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们经常在玩。 行，那我们就现在给大家放一个这是《生活大爆炸》当中的一个视频的片段，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Howard being dungeon master instead of you. Oh, that's nice, but relax. Sometimes change is good. Okay, here we go. You find yourselves in an overgrown old forest. Before you is a giant oak tree with a face on it that looks a lot like Nicolas Cage. He says, travel with caution. These woods are home to the bones of many a fallen hero. Honestly, Howard's just as good a dungeon master as I am. As good? Well, you just got pantsed in the schoolyard, Four Eyes. Hey, come on, guys, focus. Oh, mighty Nicolas Cage tree. We thank you for your warning, but we are brave warriors, and nothing short of death will keep us from our goal. Oh, Lucy's tree after all. See ya. Hey, you can't leave. We just started. You're right. I should finish the game. I take my plus one long sword, stab myself in the face with it. I'm dead. I've got a date with a girl. Bye. We'll be fine. Watch. Suddenly, a spectral shape rises from Kuthrapali's bloody corpse and says, Don't worry, buddies. Ghost Raj will help guide you through the forest. Well, I'm just a tree, but if I were you, I'd listen to your ghost friend! Go on, give him your lunch money. I push my shoulder against the secret door to see if it gives way. Huh? It does. He does sound effects, too. Hey, I always did sound effects. A swarm of bloodthirsty bats fly through the dungeon. they attack a nearby unicorn. Okay, well, I have a sound effect for those sound effects. Guess who? What are you doing back?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Amy? Well, when we were going through security, I got pulled out of line for a pat-down. The TSA agent got a little handsy. I may have broken her nose with my elbow. Oh, no, no, no, Amy, wait. I know it's not the night you had in mind, but why don't you guys stay and play with us? It'll be fun. Fun? Yeah, okay, 3 weeks ago you bought crunchy peanut butter, but now you want the girls to play D&D. Do you have a drug problem? What's the big deal? Raj bailed, so we could use some extra players. Well, I've just never played Dungeons & Dragons with girls before. Oh, don't worry, sweetie. No one has. So, what do you say? I'll leave it up to the Dungeon Master. Satanic fungus that looks suspiciously like Al Pacino rises from the forest floor and says, "You're playing D&D. You're playing D&D. This whole apartment is playing D&D. Okay, who wants a drink? Get with a penny. We don't consume alcohol during Dungeons and Dragons. It impairs our judgment. This isn't alcohol. It's a magic potion that makes me like you. Double potion, please. Okay, here we go. You find yourselves face to face with two hulking ogres. What are you doing in our dungeon? You shall die. Okay, literal goosebumps, look. What do you do? I draw my broadsword. I ready my quarterstaff. I drink my potion. I see we attack the big one. You know what? Give me the dice. I want to roll. The dungeon master is supposed to roll. Yeah, well, I'm supposed to be in Vegas throwing up on a shrimp buffet. Now give it. All right, what do I need? 15 or higher. 15's the point. The point is 15. Give the little lady some room. Here it is coming out. Please tell me we're playing for money. Oh, even better than money. You gained experience points. More potion, please. Come on, Mama wants a pair of dead ogres. 17, the larger ogre's dead. The other ogre says, "You killed my brother. Now ogre Thanksgiving is ruined." That is amazing. He made me care about the ogre. All right, Amy, there's one ogre left. Take him out. Okay. Yeah. What time is that TSA agent? Come on. 19. Yeah. Yes. This is turning out to be even better than Vegas. No, it's not. 好的，进入一个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接着聊。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 哎，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朱紫薇。 大家好，我是胡瑞。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叫做兄弟们一起来战。 战什么呢？战桌游。 桌游。 嗯， 哎，刚刚呢在这个一小段这个片花之前呢，我们是看了这个生活大爆炸当中的一个片段，里面呢就是他们在玩这个龙与地下城的这个游戏。哎，我们发现这个桌子上摆了很多牌，然后城主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不让别人看到的地方。 对对对， 那就是城主手册。 那就哦，那就是城主。 对对对， 里面有很多的很有意思的内容啊，比如说城主会模仿这个怪物的音效。 我觉得城主得是个演员，比较会演才行。 城主一定要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才会有代入感， 才会很好玩，是吧？ 这个城主就非常非常非常棒。 他就非常棒，是吧？又会模仿音效，然后还会给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说当一个玩家自刎了以后。 他怎么办？ 自刎了以后，他居然说冒出了一个灵魂，哎呀，这个真的是，脑洞大开的玩家。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光得脑洞大开， 嗯， 你还得这个智商比较高， 啊， 像 Sheldon 这样，是吧？就得很有这个。很有判断力，而且你得对这个随时随地发生的这个事儿，你得别人开脑洞，你也得跟着他一起开脑洞，是吧？ 对，跟上节奏。 对，跟上节奏。最怕的就是这种带不动的，是吧？ 带不动的。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兄弟们一起来战嘛，就是要一起，我们要一起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 嗯。 那两位嘉宾还觉得这个地下城龙与地下城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讲的东西？ 龙与地下城就是规则介绍的话，还有就是，就它的自由度非常高，这是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点。 嗯， 也是大家借鉴了它，就是因为它这个自由度，就是电子游戏想做成这个样子很难很难。 嗯， 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给你一个及时的反馈，就在 DM 那里。 电子游戏吧，它肯定是需要做出来一个具象化的东西摆在你眼前，但是这个脑洞你是可以无限开的。 哦， 是。 对对对， 小红帽，我是你的奶奶呀！ 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只要你能想象到的，然后你都可以去做，就自由度很高。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游戏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买一套这个三本书嘛。 对，其实就三本书而已啊。对， 买一套这个手册，然后大家一起去组个局，找一个演员比较有意思的人来当这个城主，然后来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然后又补进来三个女生， 嗯 啊，那就是六个人， 对， 是吧？那一般情况下，正常而言需要多少个人？ 都行， 其实都行。 对对对，我一个人都可以跑一个团。 一个人 就是我一个人和一个城主，我们俩其实都可以跑这个团，但可能它难度非常的高。 哦， 就你比如说你打怪出现什么问题，并没有人过来帮你， 你就成为了孤独的冒险者。 对对对，而且它多了能很多很多人去一块打这个游戏，它是没有这方面的限制的。 但是如果人少的话 ，DM 会适当降低这个游戏的就是难度。 嗯， 就比如说如果你打不过一个怪物的话，可能会半途突然杀出来一个 NPC， 一下把那个怪物给秒了。 但是其实这个游戏时长会比较长，就是。有一些比较难的一些团啊什么的，他可能要跑到一个月之久。就期间，你比如说我们俩前一段时间在跑，但我们不是跑的龙与地下城，我们跑的 COC 一个团，当时我们是三个人进行的这个团，结果中间有一个小哥就是有事儿就走掉了， 他也自刎了， 对，我们就判他死亡，然后又新来了一个人，然后DM 就这么跟我们说哎，现在因为你们缺少了一个人，于是我们请了一个新的调查员来一起协助你们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们呢就说，你可以跟他们讲一下现在咱们的案件进度到哪儿了，就是他随时可以加入或者退出。 哦，这样的话其实的这个自由度是很高的。 对，自由度非常高。 咱们就是可以这周没玩完啊，咱们先存个档，下周接着玩。 对对 对， 对， 储存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还有没有就是说在玩游戏的途中，就是经常会有这种玩的时间很长的，比如说一个月都玩不完的情况出现吗？ 嗯，不经常，看剧本。 而且这个可以随时保存，就是大家什么时候有时间，大家可以随时再回来。 哦， 就比如说两个月以后，对吧？你一年以后都可以， 存档，先存档。 对，而且这个游戏其实可以放到线上去玩，不一定非要聚在一起。就有时候，比如说有人在外地或怎么，但他还想跑这个团，我们可以连一个视频直播什么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实际的那种桌游或者什么在里头。 没错。 好，我觉得刚才聊到了说两个人也可以玩这个，突然想到了小情侣啊、夫妻啊，在家没事干，俩人玩玩这游戏，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那会分手的， 那就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玩了。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游戏呢，叫做《龙与地下城》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 接下来要给大家普及的一个，就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游戏叫做只言片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图片它是长这个样子的，也这个盒子上有个大城堡，然后这什么怎么这什么呀，怎么还有旋转木马，有森林。 我感觉这个从图片上来看啊，这个游戏的它的卡牌要更多一点。 嗯， 对对对，它就是基于卡牌上的一个游戏。 嗯， 这个游戏真的特别漂亮，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很，就是它全是图片，它没有文字。 嗯， 然后有很多，比如说油画也好，什么也好，它里面的图片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嗯 嗯，对，它的玩法就基于那个图片，没有那个卡牌，它是没法进行这个游戏的。 嗯， 就游戏的主体就是卡牌。 嗯、那这个卡牌它怎么样帮助你进行游戏呢？ 它是这样，咱们不管几个人啊、 嗯、 每个人手中先拿到几张初始的卡牌，然后从一个人开始作为讲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首先行动的那个人、 嗯、 他会找到其中一张卡牌，我觉得我怎么介绍我手中的牌、 嗯、 于是抽出其中一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 嗯、 然后我扣在这里，剩下的人依次从手中找出一张牌，特别最贴近前面那个人说的那个故事的牌、 嗯、 也放在这里，大家放一圈之后把这个牌就都扣到这儿的牌洗掉，然后所有人翻开来猜测哪张牌是真正那个人说的那张牌。 哎，有点像你画我猜。 对 对，很像很像、 嗯、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要首先我要更特别贴近那个人说的故事、 嗯、 让别人来猜我这张牌其实是那张牌，这样我就能得分、 嗯、 谁得分最高最后谁就能赢得这个游戏的胜利。 哎，其实我觉得这还挺难的，它需要你具备这个临场编故事在讲故事的能力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词语也可以，对吧？我说图书也可以、 嗯、 就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可以是一个词语，一句话或者一大段，就看你自己想怎么。 那像一般这一套牌有大概多少张？ 大概多少张？ 上百张，至少上百张。 所以说背板是不太可能的。 对对对，那肯定是不可能。 而且每个人形容一张图的他的话是不一样的。 嗯， 对，每个人对这张图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别人看到可能是旁边的草围着个小女孩怎么样的。 啊、哦，就是每个人的理解就不一样。 他的画都非常的抽象。 嗯。对于图片的理解不一样，也会导致大家对于这个讲述是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直白的一个游戏。 对对对、 啊就是、 很考默契。 对，很考验你的默契程度啊，考验你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这个理解别人脑洞的能力。 对，理解别人脑洞的能力、 嗯、那像一般这一套牌需要大概花多少钱才能买得到？ 这套牌几十块钱吧，基本四 哎，便宜可以买一个刚刚前面那几个游戏听起来就很复杂， 听起来就很贵，是的， 没敢问价钱， 对， 前面那几个可能比这个还低一点， 真假的 是吗？ 有能价成四本书， 这四本书 网上 能搜到， 然后你自己下载下来自己打都行，对吧？ 对啊、 就可以电子书， 但是就很长。就他前两天刚把那个玩家手册发给我，玩家手册就300页。 我的天哪！ 那我可能看玩家手册的时候会睡着。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一个只言片语的游戏，这个是一个非常考验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游戏， 没错， 也非常有意思，也推荐大家去玩。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很多款非常优秀的这个桌游，让大家， 没错，你像现在很多的大一的新生们、嗯、是吧、 啊、 刚刚开学啊、一个半个月是吧、 嗯、 刚刚军训回来就在宿舍里头待着是吧、 嗯、 早周的周末玩点什么好呢？ 不要出去打网络游戏。 对， 我们大家这个联系起来，不是联系起来，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玩玩桌游，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又健康，然后又这个 充实， 省钱，还省钱。好，那聊完这个只言片语之后呢，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款游戏啊，叫做《马尼拉》。 这 个是一 个游戏，听起来还是 听起来很高端， 对，但是之前没太听说过。 嗯，这是一 个 什么样的游戏？ 这个桌游是一个，就是算是你每个人扮演一个商人，然后去运送货物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然后在运送途中有各种各样的机遇，比如说也有风险。 嗯， 比如说你投资一艘船，这个船如果最后到达目的地了呢，会给你分多少钱？ 如果船中途被炸了呢？ 那你的前期投资就全都对大水漂了、 哦。 这个有点像以前小时候玩的那个大富翁那种感觉，是吧？ 对，大富翁是买地，但是都是经营，但是这个跟那个不一样，还是不太一样的。它的、 嗯、 就是它能不能成功，其实就是看扔骰子。 如果扔出那个能到达那个目的地的那个骰子，那他就可以成功。 就跟刚才《龙与地下城》里面片段说，如果我摇到15以上，我就可以杀死那个大怪兽，是一样的，是吗？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摇到5或者6才有可能进港，就是运送到目的地。然后他这个每个人起始手里会有几种货物的股票吧，算是，就在黑市上，这个货物卖到。如果你每一次把这个货物运送到目的地，这个货物在黑市里的价格都会涨。 哦， 对，然后你起始手里是有几张股票的，然后如果你有这个东西的股票，它在你的手里会疯涨。然后就是很多玩家运用这个，大家都是运用这个去就是增加自己的资金。 嗯， 这就是一个模拟经营类的游戏。 那像大富翁是说到达一个，比如说就是钱到达一个封顶之后，还是说到一个终点之后，他就算获胜了？ 那这个 游戏是怎么判定获胜呢？ 在一个货物到达30块钱的股票价格的时候，然后这场游戏就可以结束了。 那这个货物的起始价格是多少？ 零。对，一开始是什么？ 一开始是 不 值 钱 的， 就是哪怕你第一次把这个货物运到港口的时候，它也是还是零，就用第二次以后，每次涨的价格不一样，5啊、10啊、20啊这样。 那会不会运到不一样的港口，它的价格会不一样呢？ 没有，这个只有一个港口， 只有一个港口， 就大家的货物都是往这里去。 有点复杂了， 这个上手难度还是挺低的， 就像是无良商家哄抬港口物价。 好吧，那我承认我就是那个无良商家。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马尼拉的游戏，跟这个大富翁有点类似，但是可能相对于大富翁来说，比大富翁更加简单啊，更好上手一些。 模拟经营类游戏，那像这个游戏需要卡牌吗？ 这个游戏就是刚才主持人放的那张图片，基本上就是这个游戏所需要的全部的东西。 对，这个。 对，这个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虚拟货币， 嗯， 就是可以看到上面那个一啊、五啊，就代表它的价值。 就是， 然后这是一个地图的左侧就是港口。然后这个河流什么时候能把那个船运送到港口，是由玩家掷骰子决定的。 就是地图啊，这个卡牌、骰子还有货币。 对，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模型。 哦，这就是这个，马尼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是有几个人玩？ 这个游戏你最少是3个人，然后最多的话是4个人，这个要求就非常的严格了。 也就3-4个人能玩，要不是就地主，要么就是凑过麻将。 这个桌游的人数不是要求特别高，然后它这款桌游其实也不贵，就也就几十块钱。但是做的还是不错的。 哎，我觉得这个物超所值，这个 还有那么多模型， 是的，那么多模型，是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套玩一玩。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游戏叫 Uno 还是叫 Uno 啊？我这听很多人就是不一样的叫法 啊，我们叫它 Uno。 对，其实只是就是不同的叫法，就都可以，其实都可以，看你个人喜好。 这个游戏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啊。然后你懂，你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当我们去玩桌游是吧？这个会玩吗？不会。那个会玩吗？不会。OK， 那我们来玩 Uno 吧。 是吗？ 那这个游戏非常简单粗暴，其实。这个 Uno 这个词儿，它其实是意大利语里头的这个第一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当你手里头还剩一张牌的时候，就要喊一声 Uno， 所以说这个名字就这么得名了啊。就是你手里头最开始有这么几种牌啊，普通牌、功能牌、万能牌啊，最开始呢人均7张牌啊，然后咱们开始接龙啊，你可以有这个功能牌让下一家不出，让下一家多出，或者说怎么着的。最后的我的目的是要把手里的牌出光，那谁先把手里的牌都扔掉了， 谁就获胜了。那我到剩倒数一张牌的时候，我就要喊这个 Uno 啊。如果假如你忘了，你需要抽牌。 我就是我必须要喊，我不喊不行，我不能偷摸的藏起来。 对，没错。 对，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聚会游戏，就是一个类似变色龙嘛，变色接龙的一个游戏，就是我出红的，你就得跟着我出红的；我出蓝的，你就得跟着我出蓝的。你没有牌，你就要摸牌。 那为什么那假如说你出红色，我想出蓝色呢？ 所以说就这时候就需要功能牌了。 对，功能牌。 功能牌可以有，比如说把红的变成蓝的。OK， 那咱们接下来所有人都得出蓝的了。那再把蓝的变成在。比如说变成绿的，那咱下面所有人都要变成对应的颜色了。 那假如说现在大家都在出红牌，我没有红牌，我就得抽牌，是吧？如果我一直抽不到，我是只抽一张，还是说直到我出了红牌为止？ 不，就摸一张过了，下一个人就进行行动了。 对，然后而且还有别的那个变换颜色的方式，就是它的每张数、每张牌上都有一个数字， 嗯， 就是零一二三五六七八九这样的数字，就是比如说你别人打出一张蓝酒，你要跟着打出一张蓝色的牌，你也可以打出红酒、黄酒， 哦、同样数字的， 对， 进行变色。所以这个游戏特别好玩，就在于其实你可以坑到下家，因为它的功能牌，比如可以往后加。摸加二加四、 嗯、 就后面那个人就要多摸这么多的牌、 嗯、 让他的牌手牌变多了之后你就赢了。 哦，就是 这个其实玩的点就在于聚会上朋友之间的互坑。 对对对对对， 也这叫啥，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 队 友，是吗？这个游戏就是，哎，这个听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啊。 对，非常简单。 嗯，那这个游戏的话，其实玩的话需要几名玩家才能组一个这样的局呢？ 这个两个人到， 两个人也行。 对，两个人到十多个人都可以玩， 都可以玩。 所以它非常简单，而且上手快嘛。 就和打牌一样嘛，对吧？ 打扑克一样 ，对。 这个就比较，哎，这个，我突然发现直播间出现了三个段位，你知道吗？ 嗯。 铂金，哎，不行，荣耀黄金。然后你是 普通咸鱼和极其咸鱼是吗？ 要把自己升，你现在已经在我眼里升为了黄金段位 啊， 我是塑料段位的。给大家说完了这个 UNO 之后，我们看到直播间里有朋友问啊，这个播到几点啊？这档节目，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都有这样的直播，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是我主持啊。这个朋友们可以 过这村没这店了， 过这村没这店了，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呢，赶紧把这个直播间的这个链接呢转发到你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快乐。 嗯， 来了解一下桌游知识啊。讲完这个 UNO 或者 UNO 对第一这个游戏之后呢，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游戏叫做救生艇。 救生艇这个名字也是比较陌生啊。 嗯，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怒海求生。 怒海求生， 对， 反正就是需要救生艇的游戏。 它就是讲有七个人，然后就发生了一个海难，于是乎他们坐在了这个救生艇上想要去靠岸的这么个故事。 嗯， 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会有特别好玩的是，你会有爱的人和你有恨的人。 嗯， 就在游戏开始之前先发角色牌，发角色牌他会给你发爱恨牌。 嗯， 就是你很有可能，比如说我爱的是自己，那么这个人叫自恋狂。 嗯， 那他上岸了之后他就有双倍的得分，双倍的生存得分。 嗯， 然后如果他恨的自己，他叫厌世狂，就当这个救生艇上每死一个人，他就会有一定的加成。 嗯， 就你有可能爱和恨都是一个人，这就叫爱恨交加。 嗯， 就反正都有特别多特别好玩的设定。 嗯， 然后你这个游戏就需要让自己爱的人，保护自己爱的人一起上岸，把自己恨的人推下水。 哦，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之前听过的一个笑话的故事啊，就是说这个也是不是海难，是空难，这个飞机马上，哎，不是，是海难。 嗯， 他们四个人就是坐在这个船上，然后突然发现船越走越就是越沉了 啊！ 哎，然后就发现这个船上这四个人谁先跳下去呢？就说条件，谁肉多谁先跳，或者谁背的东西多谁先跳，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吧？ 对对对，其实这个游戏特别好玩的是，它里面是有很多竞争机制的。你回合阶段你可以选择很多，你比如说我可以跟人交易， 嗯， 就是我可以，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游戏前期会有物资牌。 嗯， 我可以比如说我给你把伞，你就可以防晒。然后给你一个什么急救包，你就可以治疗自己的血量，就是你可以跟人进行交易。 嗯， 或者跟人打一架。 嗯， 就是可以拉帮结派的跟人打一架。 嗯， 他每个人角色上面都有一个叫做体型。 嗯， 你的体型就决定了你打架的武力值。 那是胖子更 那是不是强壮的人会更 对，强壮的人就是你比如说我可以抢你东西，你不给我那不行，那我要跟你打一架，我抢过来。 如何判定能不能抢得着呢？ 看体型。 对，就是， 我打得过你。 分两拨人，就是可能会有人帮那个就是比较瘦弱的那个人，对吧？ 嗯， 大家船上有七个人嘛。 嗯， 然后大家就按照比如说我要帮他，然后我要帮另外一个人。 嗯， 两拨人分体型值进行比较，体型大的人 战斗力了。 那几个胖子顶一个瘦，几个瘦子顶一个胖子。 对，这是一个拉帮结派游戏，就是我其实我可以跟他商量，比如说我们俩现在是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打架，我就可以跟他商量，你能不能帮我一起跟他打架。 嗯， 他可以拒绝。 嗯， 就有可能是我一 v 二的情况或怎么样。所以他就要看体型。然后每个人物他有一定的技能，里面就像刚才有人说到了，就是有一个人的物叫大富。 嗯， 他没有任何技能，但是他体型是9，所以他叫仅仅只是强壮而已。 哦，这就是我你看我们直播间里是有这个玩家懂这个游戏的。 对， 就是说他的体型值是九，所以他可以 PK 掉，如果单纯打架来说的话，他可以 PK 掉台上的任何一个人， 他是最厉害的、 哦、 就是一v一打架来说没有人打得过他，所以他可以抢夺大家各种物资、 嗯、 他想干什么基本就能干什么、 啊、那我感觉这个角色相对而言简单粗暴一些、啊、 所 以大家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揍他嘛， 可以 就是你虽然你强壮，但是你也要收着点，你要是把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惹了， 双拳难敌四手， 哎，你就得挨揍。 对，然后他的物资牌里面还有一些宝藏啊、 嗯、 什么油画啊什么，就是能给你一些财富值、 嗯、 反正最后看你上岸了之后谁的钱多，谁的各种生存点数也好体型也好，他的那个点数多谁就能获胜、 嗯， 反正你得活着上岸呀。 每个人有不同的技能，就是像小孩这种人物，他的体型值是三，比那个大夫要少了很多， 六，少了六。 对， 对，所以就是小孩只能是， 但他能偷东西，就是他可以偷一个人的物资，每回合行动的时候他都可以偷一个物资。 哦，就是这些物资也可以决定着他是否能上岸。 对，比如说因为他每一回合结束之后都会进行一次划船，划船都会有事件发生，比如说他上面会标明哪几个人落水了、 嗯、 落水了之后如果你有一个物资叫救生圈，你就可以 爬上来。 对，你可以爬上来或者不掉这一滴血。 那像发生什么事件也是需要一个类似咱们刚才讲的什么 GND 的那个说明书，还是说像 不，它有一摞牌叫划船牌、 哦、 叫航行牌， 航行牌， 航行牌，对、 哦、有身份牌、爱恨牌、滑行牌， 还有物资牌， 物资牌，四种牌。 对，他每个船员可以，就是如果你不想抢别人东西，也不想交换任何东西、 嗯、 你可以选择进行航行，就是我可以划船，然后划船的话会就有一些航行卡里会有一些飞鸟标志，就代表你离陆地更近了。 嗯， 然后什么时候凑齐四个鸟的标志就代表 你上岸 了。 那有可能越划越远吗？ 所以其实划船非常有用，就划，如果我决定我不干其他事情我就划船的话，我是能摸到两张航行牌，选其中一张放到要航行的位置、 嗯、 这种人就是团队支柱。 对，但是你因为每一个航行牌都有一个就是条件会发生，比如说今天哎呀太晒了，要带有哪几个人口渴了、 嗯、 有哪几个人落水了，有什么的，就他可以选择没有自己的那个牌、 嗯、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听他俩讲所有前面桌游的这个，只要是有情景的这个桌游游戏、 嗯、 我满脑子都是那个现在正在划船的那个画面，就非常有画面感的。 对，非常好玩，非常好玩。 桌游，我觉得桌游是一个哎， 需要让人去开动脑洞的这样一个游戏。 对，然后会培养人的这个想象力。 嗯、 我现在就光听说规则而已。 身不能治，心向往之。 对，哎，其实身也可以治。就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游戏可能出现的一个画面，哎，很有画面感。这就是救生艇的一个游戏，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游戏呢，大家想必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啊、 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啊，在上半时段也提到了，叫做三国杀， 玩了很多年了 啊、 嗯、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什么基础武将包，到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武将， 很标准啊。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嗯、我们就有很多的同学啊什么的就买那个三国杀的牌， 然后就被老师收了很多。 对，还有买那种豪华版特别漂亮的卡， 没错啊、 嗯、然后就被收走了啊，那个心疼啊。 是 啊、 嗯、所以就其实三国杀真的是掀起了国内这个桌游热，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副卡牌、 嗯嗯、 而且它跟历史有息息相关嘛。 对对对， 就它的人物技能其实是让你非常容易理解的，比如说诸葛亮就是关兴和空城。 对， 其实你不详细去解释这个技能的时候，你已经大致有一定了解了。 嗯嗯嗯，然后还有什么诸葛连弩， 嗯，什么过河拆桥， 青龙偃月刀 啊，这就是这个卡牌当中的一些内容啊。 啊， 但是 非常有中国风的一款游戏。 对对对、 嗯， 但是三国杀这个游戏应该是借鉴了一个其他的游戏而来的是吗？ 嗯， 就是它的游戏机制跟其他机制有跟其他游戏有一点点相像。 嗯， 它可能在创建的初期确实借鉴了一些桌游。 嗯，其实也有很多桌游是在 对都很类似 啊、根据别人的这些类似的游戏，然后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加入一些自己的元素，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元素什么进去， 嗯、 然后更贴合咱们现在这个国人适合的这个一个游戏。 嗯、那像三国杀这种游戏，它有比赛吗？ 有，而且我们当年在大学里一直在办三国杀这个比赛。 哦，是吗？ 然后我们办那个比赛叫3v3，和咱们标准的那个比赛就是忠臣啊武将啊、 嗯、 不太一样。它是分两个阵营，两方各有一个主攻和两个边锋，就3v3就六个人玩这个游戏、 嗯、 谁把对方的主攻 打死了，谁就算获胜。 哦，这就是这个。 对，就这个就非常好玩，是因为它有一些，就是它比标准的那种桌游会要难一些，因为它有很多的策略在里头。你可能出错一张牌，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游戏就输掉了。 可能这种三 v 三的游戏，它比较平衡。你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什么主攻、忠臣、内奸的这种，那个我记得是内奸的那个势力是很难赢的， 对， 是吧？ 他在分配身份牌，就是身份局的这种在身份局的游戏过程中，很多事情是不由你控制的， 是的， 然后会出现多方势力，就是如果就竞技性没有像三 v 三比赛那么强， 可能大家就是平常聚会玩一玩，娱乐性比较强， 对的，娱乐性非常非常强， 对， 但可能这个竞技性就比较差一点。 对，但其实三 v 三，我们当年也给他们起了很多，就不同阵营起了很多的特别好玩的名字，比如说有一个阵我们叫绝情阵，因为它真的特别的强，就打得别人很绝情，然后还有叫什么桃园结义阵，就什么刘关张嘛，用这三个人我们叫桃园结义，就有很多很好玩的名字。 嗯，所以三国杀这个游戏这么火了这么多年，也还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 对，确实好玩。 哎，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很多游戏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一个小时的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几座山遥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上愁，啊，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到人们送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的那不就错了？荒唐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九点，广州。 哦耶！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三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三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在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各位听，哎，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紫薇和胡瑞。 对，大家好，我是朱紫薇。 嗯， 大家好，我是胡瑞。 其实在刚才的上一个整点时段呢，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桌游啊，然后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游戏，但是我觉得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可能聊不完这些东西。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分 简单的， 哎，分几个种类，然后每个种类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款游戏。 嗯， 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先把刚刚没说完的那两个游戏给大家讲完，要不然我觉得心里很难受。有一个游戏叫做卡坦岛。 对，它是一个很偏经营类的游戏， 嗯， 就是你在一个地图上，上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物资， 嗯， 比如说有树，然后有砖， 嗯， 然后有稻子，然后有羊，然后你去建设自己，在这里面你要生存下来嘛， 嗯， 你要建房屋， 嗯， 建道路，然后就是一生存游戏 啊，就是一个简单的 经营类生存游戏， 但是 桌游版的 Minecraft。 嗯，然后它对于这个，我看这个介绍上面说，因为有骰子，所以对于这个玩家来说，有对于数字的敏感程度的考验。 它其实是一个概率学，就比如说它是每次骰两个骰子， 嗯， 然后甩两个骰子，它甩到几的几率会比较大呢？比如说就是八， 嗯， 六，它这些几率会大， 嗯， 所以它这个地图上面，它是先分配每一个那个资源上面会有一个点数，比如说它这个点数是二， 嗯， 你想你甩出来二的几率大呢，还是甩出来六的几率大呢？所以你要当时抢占资源的时候，你要去抢占这些几率比较大的资源的旁边。 哦， 就代表他土地比较肥沃， 哎，所以说就是一些这样的游戏，你有概率学的这个数学天才真的是很厉害啊！之前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嗯， 啊，是我高中同学，是后来去了清华学数学专业， 就你给我讲的那个被哪个专业，物理系 保送，对，后来去的那个清华学数学专业，他我记得之前我们高中的时候一起玩三国杀， 嗯， 他就属于那种强无敌。就是 强无敌， 胜率在九成以上的人。 哦，那像这种游戏，其实跟这个数学的逻辑思维什么乱七八糟 的， 它的 这个运算概率各种各方面，那可能你刚刚还在一头雾水的时候，他已经就算出来，可能 OK， 我这么做有这么个概率取胜，这么做有这么个概率取胜 ，OK， 那我就选那个概率更高的那一个。 我算是找到我为什么不是特别对桌游很感兴趣的原因了，就是因为数学差，我从小看到数学我就头疼，哎呦，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哎，但是这个由于刚才讲了那么多好玩的桌游， 嗯， 我觉得还是要去体验一下的， 对，体验一下。 刚刚这个讲到了卡坦岛， 啊、 大家可以 下一个这个活动，下一个 这个像我这种就 比较适合数学不好的人了啊， 叫做德国心脏病。其实我玩过这个， 对对对，考反应速度的游戏， 对对对， 所以这个游戏其实特别手疼，因为其实大家反应速度都差不多。 对 对，当时 拍那个， 对对，去拍那个铃铛的时候，很容易啪啪啪啪 啪就打手 一起去。但是像这种游戏，我觉得我是比较适合，因为我自以为反应比较快，因为我们之前不是都玩那个打手背的游戏吗？ 你就属于把别人手背打肿的那一个， 就打别人打肿，自己也得肿，你知道吗？就这种时候， 是一个非常适合聚会玩的游戏， 然后很有趣 ，对， 很有激情。 其实咱们今天介绍的这十款游戏啊，都是很适合聚会的时候玩。首先就是需要的东西也不多， 对 啊，需要的玩家也不是很多， 嗯 啊，这个买一副牌是吧？买个骰子， 嗯， 咱就可以开始玩了。 对，智商高的人都爱玩 啊，智商高的人。 对，大家都比较喜欢玩的游戏。 所以说当大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间的时候啊，真的可以去找一个时间去聚起来，大家那么七八个人四五个人啊，就可以去玩一玩咱们介绍这十款桌游。 对，如果像在学校的同学们，男生女生宿舍没有办法都进去，然后没有办法聚到一个局里的话，那可以到就是附近找一找桌游吧。然后桌游吧里面有很多爱好桌游的玩家，然后会假如说你人不够了，是不是也可以凑个人啊，这样的情况。 对，其实像刚才说到的卡坦岛什么，咱们手机 APP 里面其实是有做到的，就是你可以在线上去玩这些游戏。 就我们也有很多游戏可以在线上玩， 对对对， 都可以同步进行的游戏。那刚才说完了这么多桌游之后呢，要给大家讲一些有文化的了， 有内涵的了， 有文化有内涵的了，是什么呢？就是棋类的，这叫什么？抽象游戏。 对，咱们桌游是有一定分类，但它其实分类的方法有非常非常多，我们只是用它其中一个分类的方法。 嗯， 这个是在 BGG 那个就是 Board Game Geek， 就是一个确实比较权威的一个桌游网站上，只按这些分类来。 这是实际上桌游它有很多的分类，咱们说平常咱们刚才介绍的十款，包括咱们经常玩的什么狼人杀啊，什么杀人游戏，什么三国杀，这些可能都是咱们比较新兴的这一款啊。它有可能有很多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桌上的游戏。 下一个五子棋 啊， 这也算是桌游吧？ 对对对，这算抽象游戏。这桌游我们先一会儿要聊的第一类嘛，就抽象游戏。 抽象游戏， 对，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为什么数学好就玩一些桌游会比较厉害？抽象游戏其实就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的。 对， 就大家都能看到整个局面。 比如说那下象棋、下围棋都算吗？ 对， 这些就是抽象游戏，棋类基本都算抽象游戏。 我觉得五子棋我还是比较在行，但是象棋和围棋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懂。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抽象游戏都有哪几种分类呢？ 抽象游戏就是一个分类。 抽象游戏就是一个分类。 对对对。 都有哪几种游戏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抽象游戏就是象棋类、数字类，比如扑克、 围棋、 麻将，是不是也属于？ 对，麻将也算。 哦， 这叫抽象。 所以说，其实桌游的这个涵盖的 范围 很广泛的啊。你只要咱们这么几个朋友坐下来啊，在这有一张桌子，咱们这玩游戏，差不多就能叫做桌游，是吧？ 有个炕也行，我觉得。 对，现在大家说的桌游大多是从国外流过来，现在玩的一些桌游，但其实中国很早之前都有这些桌游了。 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象棋。象棋就 马走日，象 走 田， 这个士字站两边， 对对对，其实它是建立在一个数学模型上的，所以咱们的古人真的是非常的聪明， 文化博大精深， 也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的， 对， 阿尔法狗是吧？ 然后要把这个别人的棋儿哈，围棋是要把别人的棋子围起来，然后抓到自己的盘盘里面去，是吧？ 抓到自己， 你这个解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 接地气 啊， 就很通俗易懂啊，就是。 但是事实上，越是这样简单的规则，就越是复杂。你像这个象棋，还有很多的这个国际象棋，包括中国象棋，都是早在九几年的，就是上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用电脑把人类击败了。而围棋，它是刚刚前不久的时候，去年的时候。阿尔法狗刚刚击败了人类， 是一七年， 去年还是 16年还是 前年的时候，阿尔法狗才刚刚击败了人类，所以说围棋的这个复杂程度，它的这个可能的情况是要多很多的， 对， 包括很多这个围棋下得好的人都讲究一个士，就是他就会 拿着一颗，想到了动画片里面的围棋少年拿着一颗籽儿， 那个籽儿啪。 然后哗，那个光就散开了，那种感觉。哎，这就是我们看围棋、象棋、 象棋、象棋。这象棋是日本的啊，日本的一个日本式的象棋，其实比较像、嗯、它有点类似咱们经常玩的那种军棋。 军棋 啊， 军棋也是属于 对。 它的特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我的子儿被吃了之后，还有可能第二次回到场上。 凭什么？ 象棋。象棋也不能说回到场上，就是别的棋可以升级成为原来的那个， 对，可以升级成为原来的棋、 啊、就是小兵可以升级成将军， 对对，差类似于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游戏的就可以说的它的这个可能性就要比象棋要多了一些、 嗯、 啊，所以说也是一个相对而言这个可能性要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种类、 嗯、 所以说它被人类被电脑击败的这个步伐也是比较靠后的 哦， 所以说越是像象棋这种马走日象走田呢，它的这个可能性就在那儿了、 嗯、 所以说人类就比较很早的就被电脑击败了。 嗯， 但是像象棋对吧，包括象棋啊，包括围棋这种可能性比较多的这样的棋类，就人类被电脑击败的可能性就相对而言迟后了一些。 对，但我觉得啊，其实就是人类击败了人类。为什么？因为电脑是人创造出来的。 对，电脑是人造的。 刚才说到的象棋、围棋、五子棋，嗯，这个 抽象类桌游、 军棋、扑克、麻将。嗯，都属于抽象类的桌游。哎，就是相信在听我们广播、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玩过。 对， 扑克啊、麻将啊，这就是大家聚会人少也可以，仨人斗地主，四人搓麻嘛，对吧？搓麻将。这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的这个抽象类的游戏。那接下来呢是定制类的游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两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定制类的游戏是这样，就是你所需要用到的道具啊，什么卡牌之类的东西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嗯， 就是你想用什么游戏，就什么样的卡牌、什么样的方式去参加这个桌游的活动，都是自己决定的。 嗯 嗯， 就比如像比较有名的 TCG 这种集幻式卡牌游戏，就是自己 万智牌， 万智牌， 万智牌游戏王。 其实咱们这两年很火的那个炉石传说也是一个线上的这种 TCG 游戏。 对， 炉石传说也算，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 嗯， 就是每张卡牌有不同的效果，然后就比如说一摞牌是30张牌组或者60张的牌组， 嗯， 然后每个人组建自己的牌组，然后去和别人的牌组进行对战。 其实我相信啊，很多就是咱们那么大的，就是九零后的男生啊，90后的男生 看了一眼，然后看了一眼我，然后感觉哎，咱们这么大的，想一想好像比你大是吧？没好意思跟我 像咱们那么大的90后的，尤其是男生啊。我相信小的时候肯定玩过一个那个游戏王，是吧？ 对，这也是 啊，游戏王那也是一种集换式卡牌游戏。 嗯、 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拿零花钱去那小卖部买那个游戏王的卡牌， 对、 嗯、啊，其实还挺贵的。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不懂男生为什么要去买那张破纸，我小时候特别不懂。直到后来我现在有很多短视频网站上面就发现人家集的那种特别珍贵的卡片。 对，让我非常生气的是有一次，后来我们家有次搬家的时候， 把你的珍藏的卡片 全给扔 掉 了。我当时哇、 啊、 真的是心态爆炸， 难受死了。 对，没错。 对，说到这个卡牌这个技能，就是珍贵的卡牌，我们特别想说一个故事。有一张牌叫混沌法球。 对，这个是桌游界比较有名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 就是万智牌在原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行动要素，就是如果你想这张牌发生它的应该有的效果，你不一定不是把这张牌展示给别人看就可以， 嗯， 你需要对这张牌做一些操作。对，然后比如说混沌法球，原来的使用方式就是把这张牌，然后在 从一英尺的地方往上扔， 当它落下来的时候盖到什么牌上，什么牌就被消灭了。 对，就是它就算脚碰到了某一张牌，那张牌也会被消灭。 对，然后在94年吧，就一 对九四年 一 个官方比赛，然后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一小伙，就是他基本已经快输了，然后场上全都是对手的牌了，他当时就抽到了这张混沌法球，他就在想我应该怎么用这张牌去翻盘。 嗯， 于是他最后想好久，想了一个方法，就把这张牌撕得稀碎，然后从一英尺的地方往上一扔，当时那个碎纸基本盖掉了场上所有的牌，当时对手就傻了呀，然后就愣了好久才想起来问裁判，哎，裁判他这行吗？然后其实当时94年很早了，裁判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于是他就去翻规则，翻了很多规则，上面都没有明确的写出必须要卡牌完整的情况下，就因为没有这句话， 所以判那个小伙是有效的操作了。 啊、我听你讲这个故事，我浑身发麻， 就非常好玩 起来了，真的。 就之后的比赛就禁止了这张牌，就不允许， 也需要卡牌完整， 就需要卡牌完整，就专门加了这么一个规则。 哦、 后来当时不是还出了一个就是纪念这件事情的一张牌，叫 混沌碎纸， 对，叫混沌碎纸。那张牌的技能就是你需要把这张牌撕的稀碎，但是比赛是不可以用这张牌的。 可能这张牌发行量也不是很高。 对，其实一般真的买到这张牌也不舍得去撕掉它，因为真的 很 贵，很 珍贵，很珍贵。 它有很多很珍贵的牌都非常非常贵。 就是万智牌那个开发公司威士智，就是他也曾经为他的就是万智牌的设计师叫理查德吧，好像、 嗯、对，理查德先生。 理查德先生在和他的太太求婚的时候，威士智 就 撕了一个混沌纸， 威士智还 设计了一个牌， 嗯， 就是设计这个牌的效果是求婚，这张牌就很少七张 ， 好像是七张，然后这张牌只设计了七张，然后印出来以后，这张牌效果是允许理查德向莉莉小姐求婚，如果莉莉小姐同意了，把两个人的牌组合在一起，并且共同获得游戏的胜利。 哎呦， 这真的是宅男的浪漫呀， 就特别浪漫。然后 这张牌现在都被理查德家族的那些成员 收藏了，对。 那这张牌价值也很高。 哇，真的是，哎，为什么我一讲到收藏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浑身这个就是汗毛都在一起。 其实这样的万智牌这样的集幻式卡牌 TCG 游戏、 嗯，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收藏。 嗯， 包括你小时候不懂的那个男生为什么要收藏那张破纸，是吧？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的人花高价去买这样的 TCG 卡牌。嗯， 对，像那个黑莲花，是叫黑莲花吧？就那张牌，当时被市场价已经拍到了$10万以上， 一张牌， 就一张， 对，就一张， 因为它发行量非常非常少。 哇，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那这样的 TCG 卡牌，它在进行官方比赛的时候，会不会就限定你说 OK， 我只有这些牌能用，另外的，比如说后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混沌碎纸，这样不能用，它会有这个限定吗？ 现在是有一些的， 有 一些限定，对 啊，就比如说像有点类似退环境这种感觉、 嗯、 啊， 对对对对对，有一些确实那个太、嗯、 非常非常的 久 远， 对对对对对， 太厉害了，也可能是啊， 就是上古神器， 上古 是啊。这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定制类的游戏，有很多种啊，大家可以去自行的搜索一下，然后去聊一聊。这个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儿童游戏，我觉得就已经字面意思就已经很 对，就 很明确 了，字面意思 就是 儿童游戏 适合玩的游戏。 嗯， 儿童适合玩的游戏其实很多也非常非常好玩，就我个人也有非常喜欢的游戏， 我也有。 这个儿童就上手非常的有，就 适合幼龄的， 上手非常快， 就能让你非常快的对它产生兴趣的一款游戏。 嗯，比如说《撞桶王》就是一款是吧？ 对，这是我当年在桌游社的时候我就买过来，被他们都嫌弃的游戏，因为它有很多水桶。然后当你拿到了一张牌，你需要出不出去的时候，你需要推掉一个桶。但是你推掉这个颜色的桶，有可能在下面就会把你的金字塔给破坏。 你可以看另外一张那个图片。 对，有一张图片就是这样，你会垒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类似叠罗汉啊。 对，然后但是你比如说，就是我现在需要推掉我黄色的桶，但我要黄色桶在下方的时候，我这个金字塔的形状就会破坏。谁没有这个金字塔，谁就失败了。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形状的话，你推任何一个它都会倒呀。 你推上面的人慢慢推呀、啊、 推红的， 就是溜着边推。 对对对，溜着边推、 啊、 就它只决定它只让你推这个颜色，然后推几个，并没有决定你推哪几个是你自己决定的。 对，就是反正它一般儿童游戏嘛，都有一些动手能力会比较强。 对对对， 就很简单 的这游戏，就像比如说有那个方块，那个木条， 对对对，抽木、 那个、 抽积木，对对对、 哦、我觉得那个游戏还挺好玩， 都是儿童游戏，很好玩哈。 其实这挺好的，能够开发小孩子们的这个动手能力。 万没想到自己喜欢玩的游戏是儿童游戏。好，接下来给说完儿童游戏就要说家庭游戏了。家庭游戏这个我觉得打麻将也是属于一种家庭游戏。 打麻将毕竟小孩子还是打不了， 过年过个节家里不是打麻将就是打扑克。 但是这个比较容易，怎么说呢，比较容易三缺一啊。 家庭游戏的特点是它不像其他游戏那样有非常强的竞技性。 嗯， 就三国杀那样，我把你杀了对吧，你就死了，你就出局了。 是， 家庭游戏不是这样，家庭游戏就是大家非常的和谐， 合家欢。 对对对、 啊、 可能就是哪怕你没有获得游戏胜利，你也能在从中获得游戏的快乐。 嗯， 对，你可以共同经营一个游戏。 那咱们刚才姐讲了很多模拟经营类游戏，比如像卡坦岛什么东西吧、 嗯、 啊， 卡坦岛算家庭类游戏。 对，它算家庭 类 游戏、 啊、家庭类游戏。 对、 啊、 咱们之前也介绍过， 我记得我们是准备了一个卡坦岛的一个 视频， 对，一个视频，很短， 很短，然后可以给大家放一下，了解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卡坦岛当时自己出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宣传的短片，哎，也是看起来非常的热血啊，尤其这个配乐就很让人感觉很舒适， 是向着 One Piece 航行。 对，也是看起来非常的热血啊，尤其这个配乐就很让人感觉很舒适， 是向着 One Piece 航行。 对 是吧， 哎，有那种感觉。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的游戏，然后还有这个策略游戏、聚会游戏。哎，我们先说说聚会游戏吧。 其实咱们刚才讲的那些游戏大多数都是聚会游戏， 大多数都是聚会游戏。 对， 游戏， 对，像什么 Uno 啊、狼人杀呀、三国杀呀，其实都可以被定义为聚会游戏。 其实这也是咱们平常最用得着的一款， 对， 一类游戏 玩的最多、 玩的最多的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游戏，特别想介绍一个游戏叫很久很久以前。就这个游戏 Long Long Ago。 对，这个游戏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它是有经过牌和结局牌，就是每个人起手会有那么几张牌，你需要说完你的经过之后说到你的结局， 是一个编故事的一个故事。 对，这是一个编故事游戏。第一个人先说很久很久以前，哎，就开始拿着自己手上经过牌开始讲故事。但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故事叫梦，说我做了一个梦，哎，我梦见了一个，我为了接后面的话，我比如说我梦见了一个蝴蝶，结果他手上正好有一张蝴蝶牌，他就可以打断我的话，出一张蝴蝶牌，于是他接着我的故事继续讲，是所有人共同创造一个完整的故事。 哦，这个故事就没有说输赢了，就是大家编 有谁说到自己的结局了，谁就获胜。 每个人只有一张结局牌， 每人只有一张结局牌。 哦，这样，那 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游戏。 讲故事，那我可以直接跳过吗？跳过我的， 特别好玩。 然后这是一个。这个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编故事的游戏， 聚会游戏其实大多都是就像咱们这种，也不说咱们，就是大家这种同龄人，在一个就是线下聚会里，然后活跃气氛比较用得着的这种游戏。 大多都是靠说的一些游戏。 其实我前两天也玩过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游戏，有一个人讲一个开头，然后大家脑洞大开，一起编故事的游戏。 类似故事接龙嘛， 对 吧？ 故事接龙。 他其实我觉得他刚才讲的这个很久很久以前， 也算是 一种故事接龙的模式。 对对。就很有意思，其实就是说嘛，其实很能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 对对对，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的是策略游戏。策略游戏呢，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很贵的璀璨宝石。 这个名字听着就显得很贵啊。 名字 对这个游戏现在在线上也有，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其实策略游戏它是从抽象游戏演变过来的，它其中也有很多的这种数学模型在里头，但是它。并不需要你大量的语言去交流，像这个璀璨宝石主要就是在讲文艺复兴时期，我需要去经营，我要去占领市场份额，我是宝石商人，所以他要挖，比如说要先拿到矿产资源，哎，拿到市场资源，请这个工人也好啊，然后去吸引艺术家也好啊，去做这些宝石。它的配件非常好看，它有五种宝石，就黑宝石、白宝石、蓝宝石、红宝石、绿宝石，它是真的是宝石，就非常好看。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卡牌里面看到的， 对，大家应该是能看到， 这感觉像灭霸的手套上面的宝石， 就很漂亮，它的配件非常漂亮。 但是它有六个， 对，它有六个。哎，灭霸不也是六个吗？ 哦， 一个， 哦，对对对对， 一个关节，一个中间，一个嘛， 那就是五个呀， 五个吧， 那就是五个呀，因为你 他大拇指没有， 大拇指没有呀，是吧？大拇指没有呀， 大拇指，好，就是刚才看到的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宝石啊，非常漂亮的宝石，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主题游戏。主题游戏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可以给大家。 主题游戏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了，就是像咱们的那个 D&D， 就是龙与地下城，它就是一个主题游戏。主题游戏现在我们玩的比较多的，除了龙与地下城，就是 COC 克苏鲁系列。 哦， 对，克苏鲁 是一 个神话系列，对对对对对， 不一样。 主题系列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每个系列都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背景，然后如果就是大部分都是喜欢这个主题才去玩这个游戏的。 对，像我们最近玩了一个游戏叫《西游记》，就你对《西游记》完全不了解的话，你是玩不了这个游戏的。就它的主题游戏是就针对某一个少数群体而做的游戏，所以它会非常的昂贵。 对，如果你是这个系列的粉丝，你去玩这个游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像魔戒呀，像什么呀，它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它的所有的配件是我几乎见过所有桌游里最精美的。 就是凡是这种世界观完整的，比如说这样影视文化作品，

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视频音频同步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王瑞。 我们刚刚在这个半点之前聊了很多种类的游戏，然后发现我们的时间是真的是特别不够用。 没错，刚才嘉宾在还说哎呀没感觉，没聊完，就只剩半小时了， 很多就只剩半小时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挑重点说了， 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就是刚刚也说到了，一定要聊一下战棋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对，说到这个，其实它是就得从兵棋推演开始说。就是在之前，兵棋推演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就当时是它是普鲁士三大军事发明之一。当时有一个人叫莱兹维茨，就他其实是设计了一套这个兵棋，是为了给当时宫廷的人就是做游戏玩的。然后之后他的儿子将这套兵棋，然后加入了很多当时现实中的战争因素，就比如说地形。然后比如说当时的军队的一些规划，把它变成一个能够去进行就是训练那些官兵的这么一个棋，从那时候开始过来。 就像沙盘一样， 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军事博物馆的时候，一个进门就有一 棋，然后加入了很多当时现实中的战争因素，就比如说地形。然后比如说当时的军队的一些规划，把它变成一个能够去进行就是训练那些官兵的这么一个棋，从那时候开始过来。 就像沙盘一样， 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军事博物馆的时候，一个进门就有一个 大沙盘 啊，有点类似这种的。 他把大沙盘变成一个平面，就变成一个地图，然后上边有各种各样的真正的就是士兵的那个算子。 所以而且必须要进行通过的这么一个课程。然后像历史上，就我们今天想聊的两个人，就是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两个军棋推演的设计师。就当时在棋，我做一套现代战争的兵棋，它有很多现代战争的因素在里头，然后我做一套古代的兵棋，它有古代因素在里头，我做海战，我做陆战，一般一个设计师他只专注于一个兵棋，因为战争的东西太多了。 对， 但马克赫曼这个人厉害的是他什么都做， 所以说这需要你对军事的理论有一定的 非常非常了解 就 非常非常扎实的基本知识。 当时美国打海湾战争之前，当时他们军队内部并没有人能涉及到这一套兵棋。于是他就去民间进行采购。当时马克赫曼主要是为民间做兵棋的。当时他做了一套兵棋，包括咱们现在都能买到，叫海湾打击。我们带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现在咱们去网上都是可以买到的 海湾。 对，所以美国当时打海湾战争之前就买了这么一套兵器，然后做军事推演。 哇，这一个真的是非常的还原这个海湾地区的地形。 对，你现在是可以买到的。 对，它在不同的地形上，每个军队的移动力是不一样的。 可能很多听广播的朋友们看不到这个图片啊，这是有 非常详细 类似一个像素化的风格，但是它却非常详细的还原了海湾地区的这个整个的地理地貌。 对，所以马克赫曼那个人是非常厉害。当时他们其实当时做这些民间兵棋的人都是互相熟识，而且他们都关系特别特别好。但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最后成立了不同的公司，然后去做这个。当时美国打海湾战争的时候，就他们的那些军事评论员基本就是这几个设计师。就其实真的特别好玩。然后这个是我特别想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马克赫曼，因为他真的是什么兵器都设计， 啥都会。 对，然后还想说到的一个人就是麦克纳马拉。为什么说他呢？是因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就掀起了一个兵器推演的热潮。就他们就特别迷信这个兵器推演，然后尤其是这个麦克纳马拉，他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期间，然后他是一个数学家，他也是一个美国商人，就他对数字的迷恋就特别的狂热 敏感。 对，他当时把很多数字化的东西就加入了兵器推演当中。然后他当时就觉得，我用我的投弹量，我的军队人数，我的装备数，我觉得我怎么打怎么赢。于是他发动了一个，他推动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历史事件，叫越南战争。 咱们经常说这个纸上谈兵啊，是个贬义词。 对， 但是事实上而言，你要是不纸上谈一下，你可能这个真的到真枪实弹的去干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打。 哎 啊、 对，所以麦克纳马拉，但是就是兵棋推演，其实它需要特别多非常综合的知识，就是军队知识在里头， 嗯、 但是它因为过度的偏执于这个数字，然后结果当时越南战争不打了10年，然后最后美国还退军，然后他就引咎辞职了。就其实这里面就是想说的时候，当时 现实的情况， 对，忽略现实情况。当时就是中国不是在北纬17度画了一条线嘛，就是如果你要越过这条线，我们将会参战。然后当时就特别好玩的是，就是马克赫曼他也做了一套那个兵，就关于越南战争的兵棋，叫 Fire in the Lake， 但是这个兵棋已经绝版了，咱们现在买不到，所以我就没有找图片。就那个上面，他那个兵棋上面就地图上有一条线，就是这个北纬十七度，然后它上面的规则就是你绝对不允许越过这条线，它也没有说越过这条线有什么后果呀、啊、什么，它的规则就是不允许越过这条线。 所以说这些的就是以战争为这个背景的历史的推演，包括战棋推演，它都是有着这样一种历史的，包括这个真正的现实的意义、现实的因素在里面。 对，像这种军棋推演的游戏，其实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就是那就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这些战争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啊。 对，所以兵棋现在衍生出来的桌游，现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兵棋，就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它比较难，因为它要构建很多不同的数字模型，但是它是真的是非常锻炼一个人的决策能力的。 这就是兵棋，而且刚才紫薇也提到了，这是很多这个军事院校也 对必学的一门课， 学的一门课程。 对，这也是我们桌游的骄傲。 对，所以啊，这个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一个当军人的梦，但是没有实现的话，那就试着去玩一玩这个军事推演类的战棋游戏吧。 对对对，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大家比较好上手的，就是冷战热斗。 冷战热不是吗？ 冷战热不算吗？ 不算。 就 不算。 对，就其实那个其实 没有计算，为什么游戏算 啊？就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非常非常多，就大家去搜这个网站都能找到。 搜索一下， 战棋推演啊，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类的 ， 对对对， 啊。其实这种游戏我觉得还是很考验智商的啊。 对，很考验智商的。 它需要你这个对于整体的这个不仅是数学概率，包括你对整体的这个 空间把控。 对，都需要你有一个综合的认识。 综合的一个能力。 包括前前后后的一个决策策划。大局观，对不对？ 对，其实说游戏啊，这个电脑游戏、桌游或者是其他什么户外的游戏、室内的游戏，其实我们不仅仅说把它叫做游戏，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休闲娱乐，而且可能也益智的一个游戏。 是。 对，会锻炼我们很多的能力、表达能力、逻辑能力、思维能力，就这叫啥？空间掌控能力。 其实咱们 乱七八糟一大堆能力。 咱们今天两位的嘉宾就是这方面的 对 高人达人。 没有没有没有， 紫薇其实是我们台的会计。 这就印证了这个锻炼数学能 力 的对 对 啊。他所以说两位可能平常会在什么样的场合去玩桌游？一般都怎么样组局呢？ 其实我们每周基本都有局，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现在正在跑团，我们上一个团我们已经跑了3次了，还没有跑完，我就会给他一个电话打过去，走，继续跑团。就其实这个组局非常简单， 就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就想什么时候约，只要有时间就你叫我就来。 那你们是办了一个类似社团这样的机构？ 对，原来在大学的时候办了一个社团，但其实我们这个社团是有故事的，因为我刚刚开始，我们俩是都只会三国杀，就对于桌游其实了解很少。我大一的时候刚进校门，就社团招新，然后我就走在路上在那看，然后桌游社当时我那个前社长突然拦着我跟我说：“女生不要社费，来吧。”然后我就这么被坑进了这个社团，当时就接触了很多很多桌游，然后结果当时大一下学期的时候，然后社团因为一些变故需要轮换社长，但当时接手那个社长人就是可能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比较压力比较大，然后突然就不接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因为当时真的是因为是个社团才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可惜，就拉 起了社团的旗帜， 对，就拉着我们当时我组了一个战队叫 SAO，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叫张天卓什么的，就是我们一起挑起了这个社长的就是旗帜，所以一般社长其实大二大三可能才会开始当，我们大一就开始把这个社团给接了起来。 所以说因为这个社团结识了很多的朋友， 结识了很多桌游， 就它其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一个轨迹，因为我是朋友圈也好，我生活方式也好，几乎都变了。 嗯，就是你现在身边很多的朋友， 我朋友对，基本像我大学的所有的留下来的特别好的朋友，除了我班里的呀， 嗯、 是那个宿舍的，全是桌游社的。 哦， 就是而且但就是就哪怕不是不玩桌游的人，他也会把他拉过去。 不玩桌游的人也把他拉过去，就大家也是一个处朋友的一个很好 的方式，对，交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嗯、 因为桌游。准入门槛其实非常低、 嗯、 你说说我们现在出去聚会我拉着你去玩，其实你不可能说玩的不开心或怎么样，就大家就很容易交朋友。 嗯嗯嗯。那我想知道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桌游的呢？ 什么时候我接触桌游是在我初二那年，我也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也就是三国杀。 哦， 对，当时三国杀确实是他们地推比较努力、 嗯、 然后宣传的就算是把中国桌游市场打开了吧， 嗯， 至少能看到桌游了。 嗯 嗯，就是初二那年，然后之后在高中的时候，有几个朋友教了我其他的桌游， 嗯，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除三国杀以外其他的桌游， 嗯， 然后 发现比三国杀有意思， 啊，差不多，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种类，然后就觉得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乐趣，对吧？ 嗯， 才对这个开始感兴趣，然后大学就和魏哥一样 了， 对， 对，那我比他接触的要晚，我是高中才开始玩到三国杀，其实我当时就会一三国杀， 嗯， 然后是大一进了社团，其实我也就基本就会一个三国杀， 嗯， 然后之后是因为接了社长这个任务，所以就强行的逼着自己，刚刚开始是逼着自己去学很多的桌游，因为我得教别人， 嗯， 然后但是越玩越觉得真的是太有 意 思 了、 啊、真的是太有意思，然后就融入了这个圈子。 嗯，那比如说像办社团啊，办社团可能咱们平常一方面啊是平常社员们一起出去玩， 对， 另一方面可能比如说有些游戏比如说狼人杀啊， 嗯， 三国杀它是有竞技性的， 嗯， 是吧？那你办社团的时候有没有搞过一些比如说狼人杀三国杀的比赛呢？ 有，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个比赛叫工大杯，因为我原来是工大的， 嗯， 然后我们就会办这个比赛，然后我们比赛招人的时候，其实桌游社其实桌游是一个挺小众的一个群体， 嗯， 真正大家熟知的也就是像狼人啊三国啊这些东西， 嗯， 是 我记得我们当年为了招那个比赛的人员，我们就开始刷楼， 啊， 就是每个人跑到楼里一个一个宿舍门去敲，跟他们宣传我们的比赛， 来玩三国杀吗？ 对，来玩三国杀， 来玩个比赛吗？比赛之后有， 但是就因为我们这刷楼什么的，有很多其实不是桌游社的社团，他们会发现，哎，你们还有一个叫 桌 游社，然后就会加入我们社团。 嗯， 所以当时带我在他当社长那一年， 嗯， 基本我们桌游社人特别多，上百人吧。 哦，这个规模就那之前的桌游社的人员， 就我刚接手的时候，最后其实常驻人员7个。6个， 哇， 就特别傻， 质的飞跃。 就当时我记得第一年，我大二那年，我跟张天卓，就我一个，我们俩双社长，然后我们去招新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俩课间一个一个替着扛桌子。 哦， 对，他比我小一届，然后之后才把他们这个招进来，然后成为我们桌游社 的 主力。 就是， 然后就是新社员就是搬桌子的是吧？ 是，他当时跟我说，就是以后当了社长，就是你可以指挥别人去搬桌子。 对， 等你当了社长，你会发现你要搬更多的桌子。 以为我有糖吃了，后来发现还是巴掌。 其实真的是社长要干很多很多的工作。 是，因为你很多时候要领着你的社员去， 嗯， 不管是去玩也好啊，是去干活也好。 其实我们都有做学生，这其实相当于一个团体的一个干部的一个， 嗯， 这个经历了。 然后我们有特别多的战队，像刚才说到比赛的时候，我们有战队叫 SAO， 嗯， 然后有战队叫卡比，有各种， 嗯， 我们还去代表工大去打比赛，我们当时最强的时候打到过全国高校联赛4强。 哇，那很厉害了。 然后输给了北大吧，还是清 北 大？北大，我们输给了北大， 啊， 真的很厉害， 不丢人。咱们刚才讲过这个， 已经很强， 数学强的， 对， 他们能知道就是你出过什么牌，他们能算出卡底牌底还有什么牌，他们就真的是去会算。 对， 不行，我们还是 比我们要多 啊，就想 要用心很多。 你想，我们去参加比赛，就我们三个人，连替补都没有， 啊， 但他们一去了6、7个，都是替补。对， 哦， 就他们对这个认真，他们还是确实很认真，很认真的。 嗯，这就是游戏的 学霸 的游戏 能力。 哇，这个就是，那像这种高校的比赛多吗？ 多，非常多。其实三国杀做的最好，因为它最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地推做的真的好。当时我们办攻大杯的时候，我给游卡打电话跟他说我们想办一个三国杀的比赛，人家二话没说给我们寄来了很多的物资，比如说我们用的牌，我们用的桌布，我们用的奖品，他真的 牌是官方赞助的。 对，就是我根本就没有跟他就要交钱或怎么着，我跟他说我想办这个比赛，人家二话没说就开始给我寄的这些东西。 哦、oh, oh. 就已经给你全权的你就准备备好场地就好了。 对，就真的他们做的地推做的非常非常好。 那如果现在想办这种游戏他们还这样干吗？ 现在确实桌游市场确实弱化了很多，而且桌游的竞争压力确实大了很多。 现在大家又不光玩这一款了，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桌游可以玩。 对对对，更多的比赛。 其实刚才在讲这个社团当社长的或者是当社员的男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有感触。我觉得你也应该 是的，我们都做过学生工作的、这个、 做过学生工作，知道那种又想让手下的这些学弟学妹师弟师妹们好好干活，但又特别 心疼 他们。 对， 最后 都自己干了、 对，他都自己干了，然后干不好还得挨骂。这个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那你们现在就是已经从学校毕业了，然后呢社团的这些人 就当时留下的朋友包括到现在都是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像大学就所以就说嘛，他改变了我的朋友圈。真的是改变了我的朋友圈。 可能咱们普通人的朋友圈就是出去喝个酒吃个饭逛个街是吧， 酒肉朋友。 但是可能对他们而对于两位嘉宾而言，今天他们的这个朋友更多的属于今天我们去玩个桌游， 对，我们是兴趣相同。 对， 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得 兴趣相投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对， 对，你就有不同各种各样的话题可以跟他聊，你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想去跟他一起去尝试。 对，还想跟他一起分享， 对， 不仅仅是桌游方面的东西了，还有其他生活当中的内容。 对，我现在已经毕业这两年了吧，像我们原来桌游社当中留下来这么些人，我们每个星期基本都要出去玩一圈，就算不在线下玩也会在线上玩一些。对，关系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桌游这个游戏的优点就在于它可以让你线下去见面尤其是咱们现代社会是吧，大家 沉迷网络 天天在家宅着其实挺不好的对吧。 对， 能够有一个机会走到线下去聚会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桌游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你每周都能聚一次， 每周都得跑出去。 对，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平台，交友嘛。 那现在其实刚刚也说到了，不仅是和你在大学期间的这些桌游社的朋友们一起玩，那还会不会说结交一些新的桌游的这些兴趣伙伴办呢？ 会，其实像我们真的喜欢桌游而且会玩这么多桌游的时候，你会走哪就会把桌游带到哪。就像我原来就是基本在别的公司也好去实习的时候也好就刚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走咱们玩两局桌游吧。 就是会用桌游来跟别人打开这个话题。 对，就会很容易更加的跟他接触。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可能最开始不是很喜欢玩然后玩了两盘之后真香的那种人？ 有 真香警告。 大部分都是这种人。 刚开始一听桌游他们就觉得好麻烦，可能不太会， 而且耗时又很长。 对，但是玩两局之后就沉迷于此。 真香。 我有以前有一同事就是我刚刚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好难、结果现在玩的就属于我们所有人不理他的情况，他自己下了很多的 APP 天天自己在那玩。 沉迷桌游无法自拔。 沉迷桌游无法自拔。 对，真的非常好玩，很多桌游。 那你们在线下就比如说在桌游社会经常见面是吧？ 对，我们会像我们有桌游的情况下，我们找一间教室就可以玩一天。 对， 然后或者我们可以去桌游吧。我们经常会约一些桌游吧，因为他们那边桌游会更加丰富，而且你可以去接触更多新的桌游和那个好玩的桌游。 桌游吧一般情况下都是会给你提供牌的， 对，他会自己提供。 新桌游会有人教你。 对，而且他比如说我们不断的去买很多桌游很大型，就是咱们刚才图片也看到了，你就不用自己去搬了。 就是桌游吧就可以直接全权负责，你来玩交钱就行了。 对， 你不会玩的游戏，那老板会教你吗？ 会，你跟老板商量是说，我想要玩这个，老板会很主动的去教你。 很主动。 对，我认识的所有桌游吧老板基本都是桌游资深的爱好者，就他们会一听说你想要去接触这些，人家会非常非常开心的去给你讲很多的东西。 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别人，让别人 对 那种快乐。 就跟其实开个桌游吧真的是对于喜欢桌游的人而言真是一个非常幸 福的 职业。 对， 你们有没有想开一个桌游吧？ 啊，桌游吧，但是现在桌游吧的经营状况不是特别好， 对， 在国内， 因为你比如说刚才咱们随便找一个桌游，就是那个狼人杀， 对， 其实你有一副牌之后，你没有必要非要去桌游吧，对不对？你买一副牌的成本和你去桌游吧的成本肯定是不成正比的，是不是？ 嗯嗯嗯嗯，哦，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桌游吧的这个， 可能更多的时候，桌游吧是针对那些没有办法找到地方一起去聚会的人，而设置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可能对于学生而言， 找教室， 宿舍里头就能玩。 对， 宿舍 找个教室， 除非是那种男生可以进女生宿舍，宿舍的。 那实在不行，找个教室， 对 吧？ 对，我觉得教室也是可以的。 对，我们当年社团就是每周三下午414占领我们学校一教414，然后当时人最多的时候会占领两个教室414、416，就是我们那是大教室啊，全开就全占满的人。 那就会就是大家就三五成群一大帮， 但是很累。你想，我们有很多的桌游，我们要一趟一趟往上搬。他们都觉得我是女生，不会让我搬。他们都搬很多趟才能把所有桌游 搬上 去。 哇，那也是一件苦力活，所以怪不得 说对很累。 当了市长之后， 搬更多的桌子。 对， 那就给大家讲一讲，你们都分别就是最中意的几款游戏有哪些？ 就一款吧。咱们就说一款，最中意的一款， 最中意的一款， 选一款 玩了这么多， 选一款 确实有点困难。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说 我 都 要。 现在我们就是最近比较喜欢的就是《龙与地下城》和《COC》，就是《克苏鲁》《克苏鲁呼唤》这一系列的跑团桌游，就我们觉得就比其他桌游，我们就是刚接触嘛，比较说我们觉得就是一种新的形式更有意思， 更能带入。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DND COC 那个开脑洞的那个 开脑洞的 桌游。那 像我的话，我现在还是最中意桌游，算是三国杀3v3吧。因为当年其实因为这个3v3，我们有很多的故事，而且我有一个从大一开始组建的，就是刚才说的 SAO 战队，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都还在。就是，但是有一个人现在出国了，就是当时跟我同样双社长的那个张连卓出国了。就是他每次回国，我们仨都是会聚一下啊，或者关系非常好。 其实我们在直播间看到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张天卓，他说。听着听着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感动。我觉得他在国外能听到自己的朋友， 对，他现在在美国， 对，能听到自己非常好的朋友， 还记得自己 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过的社团， 一起努力过的事情， 对 对，我们当时一起去打三国杀的官方比赛，就我们三个人真的是默契到我看你一眼我就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因为我们四年没有换过任何战队，也没有替补队员，纯是我们三个人一场比赛打下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难得的一种。 现在三国杀3v3其实玩的人非常非常少，而且官方的比赛也很少了，但是在我们当时是非常火的。 其实刚才聊到了说龙与地下城，然后我一直发现我们这里有一张非常漂亮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哇，这个。 哇 这个是我刚刚从淘宝买的骰子，你可能下星期就到货了。 可能很多听广播的朋友们看不见 这个骰子，没有办法看到，真的。 但是这个骰子真的是 有四面骰、六面骰，然后有十面骰， 还有八面、十二面， 还有八面、十二面。 就看中间这个骰子，它最大的数是20。 对 对啊，哇，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这个很精致的骰子， 没错， 对，它应该是七颗为一套。 七颗是一套的， 对，非常好玩。大家可以买一套。 在节目的最后，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下桌游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它对于现代的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吧，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确实可以让你和更多的人变为更好的朋友。就是你们线下见面的次数变多了，你们之间交情确实就会有不同的增长。 对， 然后通过桌游你可以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就是也不是说好坏，就是说这个人可能精于什么方面，然后这个人对朋友什么什么样子，就基本都还是比较好的，就能让彼此打开一些，就破冰吧，也算是，对，能更进一步。 所以说这也是这个桌游这个游戏的一个优势啊。 对，桌游其实像对我而言，就刚才就我说的嘛，就它整个改变了我所有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圈几乎都是桌游的爱好者，然后再加上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桌游是很靠说的一个游戏。我之前是一个很羞涩的姑娘， 锻炼了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对对对对，而且锻炼了你看事情、看全局一些分析的能力都有锻炼。 而且你比如说你给别人讲解也好啊，给人什么的，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包括我现在走到哪儿我都会把桌游带到哪儿，这就改变了你整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有一所改变。 没错，确实玩一款好的游戏，玩一款好的桌游，能给你整个人带来很大的变化。 对， 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兴趣不同，然后可能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是哪样的东西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正能量和很青春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周六的这个兄弟们一起来战的桌游部分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朋友们还想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其他的，不仅仅是桌游，在桌游以外的任何青年人想要玩的所想要了解的东西，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来搜索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们会在其他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更多好玩的有意思的东西。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我们王瑞这么多天的陪伴。 感谢主持人。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呈现给大家。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课，我是雨维。 我是王瑞。 哎，我们的嘉宾王瑞还有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朱子薇。 我是胡瑞。 哎，感谢大家到来，我们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